经历照出千般意，也想你来也想我，谁是谁来看不清，爱是一面迷魂镜，经历照出千样景，叫人欢喜叫人照出千样。